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明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至和者，不以山海为远。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日前开幕，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1500人，围绕大会主题“改革创新促发展，携手同心创未来”，畅所欲言，献计献策。17家企业与孔子学院总部签约“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成为本次大会亮点。孔子学院如何在新时代下开展汉语教学，同时又通过哪些独特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呢？企业又如何助力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汉语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期教育面对面带您一起走进孔院，聆听孔院里的中国故事。 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茶香飘满情意。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拥抱过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日前在成都开幕，我也是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此次活动，在活动当中结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而这些朋友都在默默地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今天的节目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孔子学院里的中国故事。好，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梳理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高考英语听力本周六首次机考，全市设370余个考点。教育部努力解决课后3点半家长接孩子难题，缓解学生参加校外培训压力。本市严查海淀黄庄、公主坟等26处校外培训火热地区。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六，本市将举行高考首次英语听力机考，明年3月17号举行第二次考试。今年12月23号进行中考首次英语听说机考，明年3月24号举行第二次考试。据了解，今年起，北京实行高考英语听力、中考英语听力口语与统考笔试分离，采取计算机化考试，每个学生有2次参加考试的机会，取其中1次最高分计入总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13日表示，教育部正在努力解决课后3点半家长接孩子难题，缓解学生下课后去校外培训机构的压力。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推动地方完善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政策，支持中小学普遍开展课后服务，切实解决好3点半难题。针对海淀黄庄等课外培训机构集中区域，上周开始，海淀区加大了整改力度，但记者发现，在线上状元推荐、保证提分等宣传语仍然存在。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根据广告法第24条规定，教育培训广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包括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证书。线上培训机构必须将教师的姓名、照片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其网站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孔子学院，聆听孔院里的中国故事。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日前开幕，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1500人围绕大会主题“改革创新促发展，携手同心创未来”，畅所欲言，献计献策。17家企业与孔子学院总部签约“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成为本次大会亮点。孔子学院如何在新时代下开展汉语教学，同时又通过哪些独特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呢？企业又如何助力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汉语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期教育面对面带您一起走进孔院，聆听孔院里的中国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今天的节目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孔子学院里的中国故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000多年前，中国哲人孔子发出来自心灵深处的真切呼唤，这是中国人民对朋友到来的欢迎，更是中国人民广交天下朋友的美好心愿。2000多年后，承载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超越了地域和时空，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展现着属于中国独特的气度和神韵。其中，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机构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汉语热日益升温，孔子学院从语言入手，用文化交融，砥砺奋进，快速发展。从2004年成立至今，已经在154个国家和地区安家落户，进入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而这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背后，有一群默默奉献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今天，让我们一一走进他们，聆听真实的中国故事。 大家好，我叫汤克明，今年12岁，是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一个小学生。 在本次孔子学院大会上，这位12岁的美国女孩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康可米的双亲都是聋人，在奶奶的帮助下，他从小就会运用多种语言和家人进行沟通。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看到许多人在孔子学院获得无私的帮助，其中不少和他的父母一样，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康可米希望未来能够担任中美文化的交流使者，也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次和美国的校友们一起来中国体验和参加孔院大会，我非常高兴。我们校友团就像一家人一样。丹尼是我们团里的爷爷，因为他很慈祥，知识很渊博，他教给我很多东西。我爸爸妈妈是聋人，听不见，所以需要用手语交流。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更能体会到语言的重要性。我是幸运的，因为有了孔子学院，我才能开始学习中文和中文手语。在孔子学院的帮助下，我学习中文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我的小学是在圣地亚哥孔子学院课堂和金小学读的，那里有最棒的老师。我去年参加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小学生汉语桥比赛，获得了小学组冠军。我也更加自信，希望未来能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我爱我的孔子学院。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需求急剧增长。为推动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提升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力， 从2004年开始，我国探索在海外设立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孔子学院。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汉语教学活动，成为各国学习汉语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2007年正式挂牌。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院长龚正当年作为一名老师在孔院工作。据他介绍，当时每周只有一个中文班，学生仅有4名，而如今是截然不同的情形。现在的中文课程安排是每周4天，每天晚上都有3个班同时上课，尤其是零起点汉语班非常受学生欢迎，甚至会出现因为班级满额，报名只能延后1学期的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呢，主要有4个大的项目，第一个项目呢是语言文化项目，那么也是这个我们孔子学院有很多的成人来学习汉语，其中包括很多商务人士，那么他们也是出于自己的需求主动的来学习汉语。那么第二大板块呢是商务项目，那么在我们的商务项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一个是提供商务汉语的培训，那么这个呢就涉及到咱们要去到要学习的单位，比如说我们给维多利亚州政府开过5期的这个汉语学习班，因为他们的官员呢通常要接待我们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呀，或者是有一些合作交流啊，与友好省州啊，通过我们的汉语学习呢，虽然很短，那么他们也觉得非常的受益。另外，商务项目里的一块是跨文化交流项目，那么我们有一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课程，就是怎么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第三个大的板块呢，就是学校项目。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下面有9所孔子课堂，有7所这个公立学校和2所私立学校，那么我们主要是这个支持这些孔子课堂在他们的本校以及周边地区开展汉语教学以及文化交流活动。那么我们下属的有1所学校，它是一个双语的小学，用中文和英文同时上课，3天中文上课，比如说数学呀、自然呀都用中文来学，而另外2天呢是用英文来学。所以像这样的特色学校呢，我们也会特别支持他们的这个汉语教学，比如说这个尽量帮助他们多申请汉办教师在他们的学校工作，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汉语教学项目。那么第四大块呢是我们叫教育交流项目。孔子学院呢也每年呢我们会组织一个澳洲校长团和一个大学生或者是澳洲青年访问团来到中国访问，这也是我们这个汉办总部来支持的。那么目前呢，现在我们的学生团现在就在中国访问，他们在我们的合作伙伴南京大学进行语言和文化的学习。您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会说哎呦老师，我的这个学费能不能稍微下学期再交，因为我下礼拜一才发工资。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程是收费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为了交这个学费，那么他还希望我们能够等一下，这也从侧面证明他们是对我们的课程是认可的，是愿意继续在我们这儿学习的。 至和者，不以山海为远。第13届孔子学院大会日前开幕，来自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1500人，围绕大会主题“改革创新促发展，携手同心创未来”，畅所欲言，献计献策。17家企业与孔子学院总部签约“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成为本次大会亮点。孔子学院如何在新时代下开展汉语教学？同时又通过哪些独特的形式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呢？企业又如何助力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汉语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本期教育面对面带您一起走进孔院，聆听孔院里的中国故事。除了教授汉语，孔子学院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美国是全球最早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纽约市立大学是美国最大的一所综合学院。纽约市立大学麦德加·艾维斯分校校长克鲁一直积极申办，并于今年新建立孔子学院。 据克鲁介绍，麦德加艾维斯分校有50所中小学直通校，学生从很小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近几年，对于汉语学习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becoming very, very exciting for many of our young people. 中国汉语是一个热门语言，美国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以后呢，他们从就业方面就是要比别的学生竞争力就会很高。第二呢，中国呢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国度，所以呢他们都想能够学习这语言。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学会了汉语以后，他们将来就会成为就是交流的桥梁。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的强国，而且在各个国家都有文化和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如果我们的学生现在不去学习汉语，不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对于他们的未来是一种损失。我们学校的最强的一方面就是有50所直通学校，中学和小学，那么学生可以从很小就开始学习汉语。那么这些学生他学完汉语以后，将来会成为就是两国交流的使者，那么他们会为美国和中国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孔子学院创办14年来，在坚持汉语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积极拓展功能，内容涉及中外院校交流互访、商贸合作等诸多方面，有力助推了中国与各国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以北师大合作高校美国塔夫斯大学为例，这是一所享有盛誉的世界著名大学，在美国综合大学排名中位列28，同时也是25所新常春藤的成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塔夫斯大学合作建立了塔夫斯大学孔子学院，双方为推进教育国际化不遗余力，成为新英格兰地区乃至全美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的重要平台。今年是塔夫斯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的第3年。据姚建斌介绍，双方院校每年互派学生进行交流，今年北师大赴美交流人数在90至100人左右。 塔夫斯大学从今年开始送了有10个学生到北师大去学一个学期，学了之后他的学分是由他们的大学来认可的。然后我们现在北师大送过去的学生主要就是暑假跟他的学生同堂学习，然后拿了学分之后北师大来认可，通过孔子学院来做协调做沟通。打个比方说，北师大哪些专业希望派学生到塔夫斯大学去学习，就联系相关的院系。我们双方对这种合作都感到比较满意，而且这个现在每年北师大送过去的学生规模有90到100人左右。 新时代，孔院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本次孔子学院大会上，来自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17家企业单位与孔院总部签署孔子学院合作伙伴计划，正式启动战略合作。通过合作伙伴计划，各企业将充分发挥各自行业优势和丰富资源，支持和帮助汉办以及各国孔子学院为各国民众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汉语学习服务和文化交流体验。此次签约的合作伙伴腾讯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正是数字化孔院前进路上的有力诠释。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除了科技领域，腾讯一直致力于运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腾讯云近年发力智能教育云平台建设，这次首次和孔子学院合作，涉足国际汉语教育领域，全面助力孔子学院的数字化建设。那么，技术加汉语教育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腾讯云计算有限责任公司教育行业总经理罗胜向记者介绍。 一方面呢，我们会助力于孔子学院的数字化，就比如说这个现场的教学，我们给它把它转录成点播这种文件，或者是做直播。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还是有利于这个就是教学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扩大。包括我们也会采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结合这个学生的一些喜好去推他更喜欢的一些这种视频的文件，比如他就喜欢看中国的体育，那我们就推体育的一些这种教学的视频，那就是更好的和这个学生本身的一些情况相结合。这我们叫个性化的学习，你再放到具体的 孔子学院的合作来看呢，那我们可以通过例如这样的一些直播技术，实现在 A 国家上课的汉语教学的直播的课程能同步在全球的多个国家去直播。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是非常方便，甚至我们还可以通过互动直播的技术实现呢，汉语老师在国内自己的家里就能教国外的这个就是朋友去学习汉语。那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非常有利于这个中国文化的传播，甚至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移动应用，那我自己甚至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去教开这个汉语教学的过程。那国外的这个学生有兴趣登录到平台上，就能够很方便的去学习汉语。作为互联网企业的领军企业，所以我们和这个就是孔院的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那在这一块呢，我们会持续的去输入腾讯的这种互联网的一个技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资源，包括宣传的资源，然后本身我们的平台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平台，那更好的去传播中国文化。 截至目前，331家中外企业参与孔子学院合作办学，有力助推了中国与各国的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孔子学院总部党委书记、国家汉办副主任马建飞告诉记者，数字化建设将成为未来孔子学院的重要战略转型。 数字化发展是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我们认为也是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的转型。那么数字化发展呢，需要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技术融入到这里。那么我们是希望跟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呢合作，为孔子学院搭建一个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能够更好的开设汉语教学、中华文化介绍以及双向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实现呢比如说汉语教学、语言水平或者语言能力的测试以及其他的所有的活动啊，既可以线上线下结合，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网络上的所有的课程内容或者资源能够满足各国汉语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各国汉语学习者分化的是非常厉害的，每个国家都不同，在一个国家里边各个地方不同，不同人群不同，那么如何更好的适应他们的汉语学习需求，就需要有一些个性化的教学资源或者教学方案才能解决的。而这样网络呢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下一步重点我们会跟相关的企业合作，来一块儿来推动网络孔子学院建设或者孔子学院的数字化发展。 智和者不以山海为远，我们期待着下一届的孔院故事，更期待美好新时代里的中国故事。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